海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贵州旅游广播制作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贵州旅游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诺诺， 我是明玉。 说到咱们贵州的春天呢、那特别特别的美好。你知道我对贵州春天的印象是什么颜色的吗？ 什么颜色的呀？ 是淡黄色 啊， 嫩黄色，各种各样的黄颜色。 是因为这个时候的花儿，你知道吗？开的呀，都是油菜花， 对，黄灿灿金灿灿的那么一片啊， 漫山遍野的都是黄色的， 是，然后呢还带着点点的这个绿色，因为叶子是绿色的嘛、包括呢还有咱们的这个金海雪山。为什么说金海雪山？不是说真的有雪山，是因为这个梨花也是开放了、梨花又开放，多 好。对，梨花是白的就叫雪山、金海呢就是因为油菜花是黄的就叫金海。 是，所以说呢今天咱们推荐到的贵州的春天的颜色呢就是黄色，跟各位一起来介绍到的呢就是关于啊在春天开放的油菜花。 很多很多的赏花地点啊，比如说在安顺的龙宫，这里的油菜花呢整个二月到三月啊都是非常棒的一个观赏期。像安顺龙宫油菜花呢也可以说是享誉全国了，因为它这里的油菜花啊是漫山遍野的，而且融合到了一个喀斯特地貌的特征，让这个油菜花变得错落有致，变得非常的立体，层层叠叠的。它是顺着这个山啊呈阶梯状往上去蜿蜒，你会感觉到非常的独特，有一种美不胜收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吗、龙宫的油菜花呢它是有一个龙形图案，也是因为这个图案啊所以才变得特别出名。当地的这个农民呢他是采用了一个油菜花和蚕豆套种的方式、让这个油菜花地里面中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龙字。 哇哦， 对，就黄绿相间、可以说是鲜艳欲滴呀、 对对对，因为你从观景台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啊那个田里面的龙字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这个呢也只有在春天的时候才能够看得到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万峰林的油菜花，新意万峰林的油菜，天下峰林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那配上这样的绝世峰林的，世上恐怕只有壮美的油菜花了。磅礴万峰，而且万亩的这个花田啊，花间有峰啊，这个峰为花海，这个峰是蜜蜂的峰，也是山峰的峰啊。此处呢，绝对是绝景。那走进油菜花田呢，信步在观景道上，一股扑面而来的油菜花香是令人沉醉的。无论是登高望远还是身临其境，都可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们都是这个一小部分嘛，对不对？如果你走在油菜花田，你的影子就会非常非常的小。如果你在高处来看油菜花的呢，它就是这个成片连绵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再加上油菜花的璀璨呢，犹如仙境一般。所以说呢，去到新意万峰林啊，除了可以看油菜花，还可以吃到这个烙锅呀， 对， 这个羊肉粉呐、等等啊， 有很多当地的美食，也是我们。想要去这个地方的一个原因。 对， 还有在荔波的连山湾，它的油菜花同样嘛也是二月三月这个时候去特别棒。它的油菜花呢是在这个湾上面长着的，像万亩森林水上飘啊，这就不是我们幻想当中的仙境，也不是小说当中的秘境了，就是荔波连山湾的油菜花它的一个实景的描述。你看到那种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海啊，你可以看到这些菜花有一朵一朵成簇的，也有一簇一簇成枝儿的，哎，你就感觉像画家那种浓墨重彩的泼墨画一样。当微风吹过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个花朵就在这个田野里面轻轻的摇曳，高低起伏，让这个油菜花又多了一分层次感的美。而且呢，这个旁边它是有这个河的，它的油菜花旁边啊，那河面配上这种高低错落的油菜花，你可以看到一些郁郁葱葱啊，翠绿如蓝，清澈如镜，一些景色呢搭配在一起，可以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呀。 是，所以说呢，连山湾的油菜花啊，大家如果在春天的时候来到贵州，我最少能跟你推荐出十处这个赏油菜花的地方， 对吧？ 非常非常的好看。那接下来跟各位来说到，就是我们刚刚说到 到的金海雪山啊，贵定英寨金海雪山最佳的赏花时间呢是2月到3月份啊。有这个中华布衣第一寨之称的英寨呢，是有着600多年的一个悠久的历史。那英寨呢，也是依山傍水，清纯秀美，被称为是黔中最美的布衣田园风光。寨头的银杏啊，古柏遮阴，而且呢，寨前有流水是缓缓的来流过，河边呢还有杨柳，河中有鸳鸯，也确实是天人合一的感觉啊。这个地方呢，被称为观音山，所以说呢，这个寨中呢有英字而定名英寨。那英寨呢属于中亚的这个热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啊，条件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每年3月份啊，贵定的英寨的万亩梨花仿佛是漫山的飞雪啊，而且呢这个满坝的油菜花也是齐放，犹如一片金海一般，所以构成了金海雪山的奇景，与浓郁的布依寨啊，还有就是苗族的风情是相交辉映，形成了全国仅有的独特观景，是大自然赐给人们的一幅叠山艺术佳作。周末呢，这里已经是成为春天踏青的一个圣地了，背包以及自驾的游客是非常多的，摄影爱好者和喜爱清静的游客呢也应该是避开假日过来啊。所以说呢，告诉各位啊，在咱们的贵州呢，黄色已经成了春天的主题了。 Yeah. 走向北走，就在春天交托你手中。 咱们贵州啊，确实是有非常非常多连绵成片的油菜花田，所以说呢，咱们春天的颜色，贵州春天的颜色应该就非黄色莫属了。 对，你像赏油菜花啊，真的是有数不清的地方。比如说接下来这个平塘六洞坝子油菜花，它呢就是平塘县嘛，这两年大家应该是非常知道了，因为我们的天眼 FAST、 对， 然后呢平塘是南与我们广西接壤的，是处在一个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夏天的时候啊可以说没有酷暑，冬天呢又不会太过的寒冷，而且它的热量很丰富，雨量也特别充沛，又没有霜期，所以说啊平塘这个地方的油菜花呢可以说是真的不少。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六洞坝子，那可是不能错过的赏花地。这个地方呢公路是沿山盘旋的，弯弯拐拐，小河呢还围着青山啊哗哗的流淌。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六洞坝子就成了花的海洋了，金黄色的一大片，看上去啊特别的扎眼。六洞坝子的油菜花呢，可以说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动人心魄。散落在花海的农家还有小桥啊流水啊，都是让大家不愿意来了就不愿意走的地方。 是，所以说呢在咱们贵州啊，我总是觉得我有总结性发言的这个强迫症啊，但是确实有非常多的地方跟各位一起来推荐到。再来说到屯卜油菜花，说到屯卜啊，也是600年前这个江南戍边的这样一群汉族的居民们在这里也是定居了600多年啊。三月份呢天龙屯卜呢也是赏花的一个非常好的时节，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呢是竞相的来开放，几乎所有的地里均种植了油菜花，走在每一条小路上，路旁两边都是金灿灿的，放眼望去，那除开青山绿水，当地的少数民族的石板房之外呢，还有一条漫山遍野的金黄色的道路，在这里呢看到了古时候的遗迹，而且呢是还可以听到的，就是咱们在贵州非常非常传统的地戏傩文化。这个呢也是在天龙屯卜啊这样一些地方，云峰屯卜啊这样一些地方大家可以来看到的。而且这和安顺是一条线嘛，大家也可以这个去到黄果树龙宫，刚才我们说的都是你可以坐高铁能够到达的地方。 去从江看油菜花那真是太棒不过了，因为你甚至不用下车，它在我们的公路沿线啊就有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在渐次开放，散发着迷人的芬芳，让你忍不住想要这个下车跟它合一张照。漫山遍野争奇斗艳的油菜花是把这个大地装得分外妖娆，美不胜收了。放眼望过去呢，金黄色的花田啊就好像在无限延伸一样，把这个春色是渲染的金光耀眼的。在春风的吹拂下啊，一片金灿灿的油菜花随风舞动，你想象一下这个样子啊，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乡村田园亮丽的风景线。如果你漫步在田间呢，闻着这种醉人的花香，听着采花蜜蜂的清明，再看着蝴蝶啊轻舞在田间，那真的是如诗如画的一幅美画在你面前了。 对，所以说呢在咱们的贵州春天的时候，如果你来想要去旅行的话，就绝对不怕没有美景啊。我们再来说到离咱们贵阳很近的开阳，开阳呢十里画廊最佳的一个赏花的时间呢是2月到3月，阳春三月啊，在这个青龙十里画廊的沿岸田野当中呢，是层层叠叠漫山遍野灿烂的油菜花。十里画廊八大画面之一的这个底窝坝有着中国油菜花第一湾之称，这一块河道的冲刷也是形成了一个小盆地，那么青龙河呢也是围绕着这个盆地啊，大概的这个直径呢有半公里多，一个 U 型的大湾，犹如河水啊在此伸了一个优美的懒腰。在大湾之内的大片油菜花呢也是形似大盆，故称为玉水金盆，湾外啊也是 是青松山峦，而且呢登高而望，风景壮观，好似一幅非常非常亮丽的画卷。那么花开时节来到开阳，不仅是可以欣赏到春色的美景，还可以观赏到春茶生产的一个全过程，而且呢你还可以了解到百花山顶的云山茶海，体验一番啊这个采茶和做茶带来的乐趣。 被色彩，你说快来，我马上放光彩，问你爱，天天月月在等待，快来，我就要活不来。 油菜花呀，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白色的樱花。春天呢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嘛，对不对？在平坝呢，这个地方的樱花在三月到四月的时候会开得特别漂亮。想象一下，一幅春雨绵绵，你走在樱花下撑着油纸伞的样子。在暖阳下的平坝农场呢，会在三月到四月的时候迎来一年当中最美的花季，2000多亩的樱花呢争相绽放。如云似雨的这个樱花当中呢，可以让游客和春天来一场浪漫的约会。平坝农场的樱花园呢，现在是种植了50多万株，有6000多亩名贵的樱花，堪称是贵州最佳的樱花观赏区了。而且啊，它园内种植的这些樱花呢，分了早樱和晚樱。相对较早的盛开的是白色的，叫做早樱，一束束竞相绽放的花朵啊，就像这个云雾一样在微风里低吟浅唱。那早樱盛放之后呢，粉红色的晚樱也会盛放了，届时呢到樱花园里又会出现到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美景。 这个确实是咱们贵州春天的独一无二的一种点缀啊。再来说一说百里杜鹃，那最佳的赏花时间呢是要稍微晚一点点啊，3到4月份的时候。百里杜鹃呢是属贵州西北部次生地带性植被当中呢被保存的非常完好的一部分。那杜鹃花呢是漫山遍野，千姿百态，而且呢铺山盖岭，色彩芬芳。最为奇特的是一树不同花，那这个呢就是一棵树上开出若干不同颜色的花朵，最为壮观呢可以达到7种之多，被有关的专家呢是誉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花园。百里杜鹃国家森林公园内呢是有这个马缨杜鹃、大白花杜鹃、水红杜鹃，还有就是露珠杜鹃啊、旧叶杜鹃啊，以及映山红，还有锦绣杜鹃、贵定杜鹃等等啊。这些杜鹃呢确实是品种多达23个，占世界杜鹃花的5个亚属种当中的4个，那贵州呢70余种的1/3，色彩也是非常的多样，有鲜红啊、粉红啊、紫色，还有金黄、淡黄、雪白、淡白、淡绿等等的这样的颜色。来到咱们贵州看杜鹃花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说了这么多，其实是为大家做了一个来贵州赏花、来看春天的颜色的一个攻略了。 对，其实春天的颜色有非常多种。 长走10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在海岛之段夏威夷观赏火山熔岩奔流入海，驾四驱车驰骋辽阔古兰尼牧场，登孟纳凯亚火山仰望璀璨星河，在活力四射的威基基海滩体验冲浪，看成群结队的鲸鱼和海豚频频跃出水面，热情呼啦舞带你融入夏威夷。阿罗哈，我们在乐活夏威夷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心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中国美丽田园房山天开花海景区油菜花节4月25日盛况迎宾，不见不散。咨询电话010-8362-5588。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内蒙古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娟子。旅行呢，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最美的自己在路上嘛。记得也有人说过哈，保持年轻最好的办法就是要背起行囊。 我清晰地望到陌生的家乡， 春天的万物苏醒的季节，充满希望的季节，这个时候啊，旅游是个好时机，结伴远足踏青赏景是多么美妙的享受，想来一次春天的希望之旅吗？那到了春天啊，大家呢这个满脑子想的都是一片片的绿，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带您感受春天当中绚丽的黄。那一提到这个沙漠哈，大家想到的就是金黄色的，对不对？那想到沙漠，你的脑海当中啊，又想到了什么样的字眼呢？荒凉、孤寂、绝望这样的字眼，是不是？但当你走进内蒙古鄂尔多斯库布齐沙漠的响沙湾的时候呢，无论你感觉到的是现实还是虚幻，相信你不但不会感到怎样的荒凉，怎样的令人生畏，或许你还会充满希望的寻找那沙海里的驼铃声。响沙湾呢，居中国各响沙之首，被称为响沙之王。当你光着脚丫在细细的沙坡上走了一程又一程，一页页的翻阅生命，你会感到荒凉在这里已不再是一种贫瘠，而是一种温馨，一种思想，是风儿在沙丘上走过时如烟的脚步。那在各级文化及旅游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呢，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创业，响沙湾旅游事业呢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已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景点哈，发展到了一个基础设施完善、服务功能齐全、文化娱乐项目丰富多彩、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知名度的国家5A级的旅游度假胜地。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响沙湾景区接待中心的总经理魏红艳魏经理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他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走进这个响沙湾，了解响沙湾。魏经理您好。 您好，主持人。 其实说到这个响沙湾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响沙湾那边的沙子它是会唱歌的，对吧？ 嗯，是的。 许多人呢，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冲着这个会唱歌的沙子而来的。这里的沙子因何而响？真的会唱歌吗？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响沙湾景区，我们的宣传口号就是这里的沙子会唱歌，因为在这片神奇的沙漠里啊，它确实有它独特的地方。 比如它的这个弯月形的这种巨大的沙山回音壁是造成它沙响的一个原因啊，比如说这个沙子是有很多的小空洞， 嗯， 相互摩擦挤压碰撞而发出的声音。还有一种是说这个沙丘它的干沙层特别的厚，当人们从沙坡上往下滑的时候，由于人和沙子摩擦而发出的声音。 嗯， 但是呢，现在科学上没有具体的判定它到底为什么会响。 哦， 这也许就是它的神奇之处。 嗯，越是这样的神奇，又会勾起人们的好奇心，它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声响，是吧？很多人也会冲着到底会唱什么样的歌，我一定到那里亲身去体验一下，这也是大家慕名而来的一个原因，对吧？ 对，是的。嗯，像有的游客他人比较少的时候，自己用手去捧沙， 哦， 这个声音是嗡嗡的声音。 哦， 当很多人从这个大沙坡上往下滑的时候，那个声音犹如飞机起飞的轰鸣声，特别的大。 嗯，真的是，我觉得挺神奇的哈，飞机的轰鸣声，那个声音是很大的，一定要去体验一下的。 是的， 现在响沙湾呢，在国内外其实它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啊，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在那边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外国人的，是吧？响沙湾有什么样的景点是值得大家前去的？在这里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具体都有哪些内容？ 其实响沙湾从2010年开始呢，就转型开始做这种休闲度假。 嗯， 通过这样的一种理念呢，我们现在响沙湾景区营造一港四岛，这样来整体分布，每一个岛的特色都不同啊，让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我喜欢玩什么。 嗯， 而且呢，就由于各岛的风格不同，主题特色特别的明显，那客人也在这边流连忘返。 嗯， 可以选两个地方啊，或者直接在这边度假呀，住一晚呀，尽情的领略大漠的这种浩瀚与巡洪。响沙湾港它主要是集散区分流客人的。你像四个岛呢，有仙沙岛，它是以沙漠娱乐活动项目为主题的一个岛。 嗯， 里边有很多响沙湾很早以前的一些活动项目，像摩托车啊、过沙车啊、轨道自行车。 嗯， 在这个岛里不仅有这些刺激的活动项目，还有很多主题的演出，像我们国老剧场的杂技演出就特别的受游客朋友的欢迎。你像月沙岛呢，它是以艺术和体育为主题的一个岛，在这个岛里人们可以尽情在沙漠里的游泳池里释放自己，自由自在的啊，可以去随便坐坐沙雕，骑骑骆驼，看看鄂尔多斯婚礼，玩玩排球，踢踢沙漠里的足球啊，特别的放松。佛沙岛呢，它是以蒙古文化为主题的一个岛，这个岛呢是主要以休闲度假为主的，在这里可以领略到牧羊姑娘、草原迁徙、系敖包、晚上的自由自在会，客人在这里过上几天几夜都特别的享受。 这是佛沙岛，是吧？还有一个岛，对吧？ 佛沙度假岛。 嗯， 还有一个岛就是我们2016年正式对外开放的莲沙度假岛。 莲沙度假岛上是有这个莲花酒店的，对吧？ 对呀，对呀，是的。 那在这个酒店啊，我们在这个莲花酒店里可以看到沙漠的一些景观吗？ 嗯，可以，因为它是莲沙度假岛，它是在沙海中绽放的，所以你推开你的房门，你就可以看到户外全部都是大漠， 哦， 就在你的眼前。而且每一个房间它都有一个露台， 嗯， 你可以在属于自己的小阳台上， 嗯， 看着自己眼前的这片沙，晚上可以看看繁星， 嗯， 约几个好友在那边聊聊天。 现在呢，很多 中的世外桃源， 是的。现在说度假旅游，总是想到这个海边，对吧？有大海的地方，如果躺在这个海景房的那个边上，能看到天上的星星啊，如果能那个闻到大海的味道啊，也是别样一种感觉。但来内蒙古这个旅游观光的朋友啊，我想他们不仅会被我们这里的这个自然美景所陶醉，更会被我们的民族文化啊所深深的吸引啊。那想了解这个蒙古族的传统文化，我觉得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能够参加我们蒙古族的婚礼。这个鄂尔多斯婚礼是在这个月沙岛举办吗？ 嗯，是的， 是 月沙岛里边演出。 哦，是吧？那能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鄂尔多斯婚礼吗？ 鄂尔多斯婚礼呢，它是首批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 因为外婆斯婚礼它起源于蒙古的古代，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其实正常在咱们现在的牧区呀、还有一些传统的蒙古的这种习俗比较浓郁的地方，它的婚礼还是要进行3天3夜的。我们现在演的这种大型的民族歌舞剧呢，它是将这3天3夜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简化，但是将它的精华进行了提炼，所以就说一场演出可能就是1个小时左右这样子。 现场也是非常热闹的， 将它里面所有的环节啊，像沛公娶亲啊、闭门迎婿呀、献阳敬酒，包括露营、新娘跪拜公婆等等规矩和仪式，进行了完美的诠释。 真的是不错哈！我觉得婚礼历来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缩影，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族婚礼呢，更是集这个政治啊、经济啊、文化呀、信仰于一身的，是吧？又这个融这个风俗啊、礼仪，包括这个习惯、饮食于一体，不但有着悠久的历史，还成功的被选入了首批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录。我觉得外地的朋友，尤其是对我蒙古族文化享有所了解的，我觉得到了响沙湾，真真切切能够感受到我们蒙古族的文化，从这个婚礼就能够体现出我们文化的一种缩影，真的是非常好。 是的， 魏总 一定要看一下。 魏总还有问题想问问您，就是说啊，到了春天比如说我们周边的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到这个响沙湾去旅游，有哪几种方式是更为适合的，给大家一些推荐？ 其实响沙湾景区的地域会比较方便一点，它在离高速路特别近嘛。比如说外地的朋友，它的交通优势也凸显得很明显。因为全程都是高速路特别的方便。响沙湾景区呢，在高速路的出口上，也直接有出口，你可以直接从高速路上下来就进入响沙湾景区了，道路是特别方便。如果说从大交通的角度来讲，我们景区离包头啊、鄂尔多斯机场啊都会比较近。呼和浩特呢也只有200公里的路程，也是比较方便的。季节的原因吧，进入响沙湾呢，可能空气会比较干燥，要注意多喝水。然后风沙呢会相对没有夏天那么柔和，会有一些风，大家要注意一下防风啊这样子的。工具就可以。 谢谢魏总能够抽空参与到节目当中，也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先跟您说一声再见。 谢谢。 那美丽的响沙湾呢，真的是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能够前来观光、前来旅游。响沙湾呢，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魏总的介绍啊，想必大家对这个鄂尔多斯响沙湾也不会陌生了哈，知道那里有很多这个好玩的，尤其这个莲花酒店是值得大家一住的，因为它是一座没有使用砖瓦、砂石、水泥、钢筋而建造的绿色的建筑哈。到那边呢，我们又可以感受另外一种住酒店的别样的一种感觉。到了这个响沙湾，很多朋友说那里的天空太美了，是吧？碧空如洗。也有朋友说那里的沙漠太美了，绵软细腻。真的是这样，不去那里你永远感觉不到那里的美。 春回草原，草原为春天的回归而兴高采烈，到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沉睡的草原渐渐地苏醒过来，随着春天的脚步向前缓缓移动。春风习习，暖暖的阳光把草原抚慰，积雪已消融，大地渐渐地恢复生机。枯黄的植被让春风掀起，枯黄的草叶随着春风滚动，堆砌在高于地表的围栏边，形成新的制高点。而那裸露草地泛出了温润，阳光照耀温暖着草地，地表下的小草跃跃欲试，期待钻出地幔。美丽内蒙古将带您畅游新的生命之旅。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